那早上我将其中人肉，将有一点乱，因为这个一切是第六，很多很多名称，很多很多，不同样的看法，所以我有乱，两个不同样的法在一起，其实他们还是很有关系，因为不了解真如，依照一切是理论，所以我们有八种，Vikalpa，他们翻译为分别。其实这个翻译不理想。Vikalpa，V 叫做分，没有错。Kalpa 是从梵文的根，grip 就是操作，fabricate。我想我又提到这个道理。我们 fabricate，我们造作用分别，所以我们不了解六种真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容易像我有昨早上混他们在一起，他们其实很有关系，不过一定要了解他们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佛，所以我们不了解其中真如，真如就是佛陀的境界。现在依照一切是谛论，如果要变成无上佛，要令那佛陀的境界要变成法，要变成法身，那要修其中真如。了解其中真如，如果是罗汉的话，那强调是后面的四种真如，就是四圣谛。罗汉来能够开悟，完全懂达四圣谛。四圣谛是什么？孤圣谛、寂圣谛，孤寂圣谛代表轮回，就是代表世俗谛，轮回就是世俗谛。从一切是谛论的角度来看，那苦是因为邪心，因为邪心不是，故是安利，对不起，故是安利地。依照阿含经，比方说《噶瓦巴蒂苏达》，噶瓦巴蒂说，噶瓦巴蒂罗汉说，他不是。仿佛我听我们的老师佛说，如果你懂得苦的，自然你也有懂得 good in 就是基地，基地就是tani 就是血型，血型是苦的因缘。我们在苦，因为我们有血型，就是我们的行为还是被贪欲把握的控制的，所以我们现在还会有苦。那意思是我们不是罗汉，罗汉也有身体的苦，大家会有，不过他没有心的苦，因为他全部都有放下，全部就是无取因，他没有无取因，他有无解脱因，解脱因，定解脱因，回解脱因，解脱因跟解脱知识因，所以他没有心的苦，身体的苦，因为他也有出生，像我们他 是不能够避免的，念佛他的化身无法避免身体的苦。那现在你了解灭谛，了解涅槃，那个时候你就了解清净，清净就是涅槃，清净涅槃没有烦恼。那清净你也了解清净的因缘，清净的因缘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没有贪欲，完全没有贪欲，所以能够令那清净。我们可以令那清净，如果我们有修止观，不过只是临时的罗汉，没有断。那了解那个四圣谛佛在还是佛不在，就是发心，所以他们是真如。不过来修菩萨道，了解四圣谛还不够，还要了解六转真如、相真如跟了别真如。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我像我有讲过差不多。有六转真如是这个世间在轮回存在，在真如不存在，所以在真如里面没有轮回，没有先，没有后。相真如就是在轮回本来就没有我，不但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所以在轮回都平等，这是相真如，平平等等。那了别真如是为识，来成罗汉不需要了解为识，来成无上佛，来成菩萨，来菩萨是成无上佛的条件。那一定要了解了别真如，就是全部都是，所有的法都是包括在心里面，就是心的种子。这个道理只有佛自己依照 依照 Vasubandhu 事情，只有佛自己能够懂他，连菩萨大菩萨没有懂他完全。那因为我们不了解六种忍辱，我们就造作分别。我们的境界就是靠这个我们造作分别的过程，这个也是在菩萨地才能够找到。那我们造作什么？自相。本来没有什么自相，这个自相就是靠边际地。因为我们在缘起善正义其他的法就是我们就加安利在缘起加安利那个自心，那因为有安利自心，所以安利有安利加差别，所有的差别就是加安利的，这是唯识的重要道理，一定要了解。对，因为我们安利加的分别，所以我们有执着的执，这个宗旨，宗就是放在一起，这个宗旨就是因为我们在靠分别，我们就做宗旨；靠操作那些分别，靠自心，我们就有宗旨。那只是特别在菩萨道的过程，要特别看懂它很清楚。在声闻道的过程，就有其他的五种，我们造作分别，所以我们看不到涅槃，我们不能够直接悟入涅槃的境界。什么分别？就是我所，如果有我所的分别，那意思是你造作这个分别，你还没有悟入涅槃。那因为有我所的分别，造作这那些分别，所以我们如果有可以的时候，我们执着。如果有不可以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如果有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那我们就模糊，就是无明。有那些倾向，表示我们还没有懂达涅槃。那些其实跟我们的内观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先说明，然后再讲。那现在我们有选择阿那巴那过程来说明，怎么修知观，怎么 得和他们为一体开悟。嗯，只有这个方法在佛教能够真的开悟，就是直观双修。所有的佛他们都有这样学，这是佛教的德术。啊，因为阿那巴年是入四年初的最重要的法门，四年初经就是从阿那巴年开始。平常不管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很多那些大德，他们都是强调阿那巴那年的修行，因为我们已经有说明在阿那巴那年的修行，所以是身跟心，因为所以是身跟心，所以身跟心代表五蕴，为我们还五趣蕴，所以懂得他们用直观双修，我们就最方便解脱，最方便解脱，因为我们观如是出世的时候，如果用智慧观、用真念观，我们同时能够懂得身跟心，这是一切是谛论的说明，特别所强调的一点。不然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无法了解一切是谛论所讲的阿那巴那因的过程。那阿那巴那年在一切是谛论也是说明这个如是出世的过程有它的所依生根性，有它的因缘。它的因缘依照一切是谛论就是空间。现在一切是谛论的德书依照这个道理，一切是谛论是分别粗的呼吸跟微细的呼吸两种呼吸，两种呼吸，粗的呼吸跟微细的呼吸。粗的呼吸很容易看到，它是靠大的虚空，这个大的虚空在 Yoga 叫 Saushiryam， 我不晓得中文他们怎么有翻译，我想无所谓，就是虚空，虚空结，大虚空结就是从鼻子口到那个器官到肚子，这是大虚空，这个很重要，了解它的意思。所有的色法它只能够出现因为有空间，如果没有空间不会出现色法，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依照这个道理，那个粗的呼吸从鼻孔、从口到肚子，它也是说明那个呼吸有向下的过程，向上 就是吸气，向下就是呼气。嗯，两个过程。那粗的呼吸就是靠少吸量，这个呼吸它是靠大虚宫，就是那个器官。还有吸的呼吸，微吸的呼吸，它是靠毛孔，一招一切是敌人。如果是我们是用现在的科学的语言，那它是靠微细的空间在所有的细胞周围。这个空间，这个空间是特别微细，平常我们看不到。这个毛孔自然，如果我们如是出息，那同时出现那个微细的呼吸。你也知道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如是出息影响全身体，全身体吸收阳气。每个细胞，不管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外面的植物一样，他们是活的，因为他们扩大跟减少，扩大减少，扩大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有命门，因为他们有命根，对不起，不是命门，命根，因为有命根，我们能够吸收阳气，吸收那个食物，微细的食物还是粗的食物，那这样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条件。如果没有命根，命根跟气很有关系。不过还是气跟命门有一些不一样。气其实有在思法里面，在命法里面都有。命门就是植物，只有那个死的命门。不过他们没吃的，他们没有新的命门，命根 ，sorry， 对不起，所以严苛的说，你依照戒律，出家人不能够害植物。北传佛教不注意这个规矩，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植物没有心的命根，只有色的命根。所以他们不会分别善法跟不善法。所以害他们。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错误，因为你不是海心。不过从，因为在印度那些婆罗门，他们很相信植物它有命门，所以佛戒律是靠那个，不是靠究竟法，是靠世俗法，就是人家没有开悟的人家所相信，所以这样当然有道理。不过从佛教的 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道理。那呼吸的一面就是这个虚空，微细的虚空，那个粗的虚空，它们其实是在一起。如果你是用粗的呼吸，同时也你的全身的吸收外面的气，这样我们可以活的。那些细胞一个一个是活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过程，他们能够吸收那个阳阴，阴阳，对不起，我是定心在发，所以会一些乱。那来能够活的，我们吸收阴阳。如果你们变成沙弥，那沙弥所要学法第一法，萨贝萨达阿哈拉提提卡，一切众生靠阴阳。你们不成身位，那就沙弥就不需要，小沙弥都要念这个。那呼吸的因缘很有意思，跟我们的后面的说明很有关系。他们是靠这个虚空、大虚空、小虚空。虚空就是给设法限制，如果没有这个虚空，那设法没有限制。如果设法没有限制，那你不能够分别它，对不对？这是虚空的定义，司法的限制。那还有除了虚空以外，还有那个牵引眼，牵引就是领导，牵引大家可以了解，我不知道第几声，如果牵引，牵引缘，就是因为过去生命已造缘起，我们有无明，所以我们有心，因为我们有心，那就是牵引缘领导我们的心，从这过去的生命到现在的生命。所以简单的说，依照一切是底轮，这个入息出息的过程有两个底，第一就是粗的底，第二就是细的底。粗的底就是那个大的虚空，细的底就是那个微细的虚空。那还我们已经有说明，因为跟这个一有关系，这个阿那巴那念有不同样的名称，最重要的名称就是一切是底轮教它空明，空明是方解。那别名就是阿那巴那、如是出世，还有身心，身心。 知道身心，身心是因为这是很重要，我们的身体是被气所控制的，这是在了解阿那巴那念的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了解。在扎阿那巴那经里面有一个经典说明，佛是问诸比丘，有一个比丘坐在树下，他问他是修什么法门，他们回答我们的智慧是靠老师请教我们，他说他是修阿那巴那念。为什么？你看他的身体的态度，应该是 Revata， 我们有讲过那个一切是地轮的道理是靠 Revata， Revata 是在藏修里面佛陀的第一弟子，他应该藏定第一，他能够入定七天，他不懂，完全不懂，应该他的一切很厉害。那这个七，他在全身体里面有。呼吸也就是气，在全身体里面有呼吸的秘密，一切是地论没有说明，不过我应该讲呼吸的秘密是你在身体里面你注意什么地方，你的气就包到那边。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定力好，因为我们学气功，就是一点点早上，这是很重要的道理。你在身体哪里注意？如果你有定力，那心气就包到那边去。先你可以学那些注意明显的地方，我们早上。是注意劳工就可以看到那个推动最清楚，一些明显的地方，好像颌骨等等，可以不需要很分离的定力，可以看到那个推动，这个推动就是气。那什么道理？你专注心在身体里面，哪里你专注心，气就包到那边。这是呼吸的秘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秘密来学，你不需要，不一定需要针灸，你可以用心针灸。这是以前的华人那么厉害，所以中医跟修行很有关系。那依照一切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调气，调气就是条件来调定，如果你的呼吸不顺定，你没有办法深入定，是不可能。为什么呼吸那么重要？ 因为呼吸是气，你气依照一切，这个气是好像马，心是好像骑马子，所以你注意在身体里面的哪里，你就自然运你的气到那边。如果要深入一切，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一切是地轮是，也是说明这个观呼吸有两个果实。第一果实，如果你观太急，结果会出现很多毛病，身体上的毛病。其实应该无着菩萨还是弥勒佛很有研究医学，从一切是理论可以看出来，很多他的分析跟印度医学有关系，印度医学跟中医很相似。那你用心太急，那身体自然也会很急，呼吸也会很急，因为心观全部。那因为你的身体跟呼吸很急，所以很多毛病会出现。其实多半毛病是因为这个不好的习惯，不放松，因为不放松很难入定。那另外一个就是太慢，就懈怠也出现毛病，你一直在昏沉，所以无法入阿那巴那念的过程，无法修真念。因为真念就是靠你能够舍平等，我们有说明，这样才会有静安，来能够舍平等。你先要在你所做的事情观呼吸有快乐，如果你能够舍这个快乐，那你就能够感到静安跟入定。我们已经有讲过那些道理。那一切是地论的德书，应该智一大师天台主义大师，他有他的六妙门，应该是他有研究一切是地论，他的六妙门是跟一切是地论所讲的道理很相似。他像一切是地论特别强调，你修行的过程，你不会用机械的了解，你不会用机械的分别，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我连续不断的讲这个道理，你开端跟末端，就是般若波罗蜜经也连续不断的强调，开端跟末端你不能够严苛的分开。这个修阿那巴那念是一个有机的过程，依照一切是地轮这个有机的过程来能够 把我用它开悟，用它成罗汉、成菩萨。你需要条件是你有通达，你有把握五种巴利差呀，五种巴利差呀，它有怎么分？你要五种习惯，嗯，五种 休息， 嗯，修行的习惯就是休息，嗯。所以，如果你有在修行的过程那些休息修行的习惯，你就可以用阿那巴那念，你不需要改变你的业处，你可以悟入涅槃，成罗汉，成大菩萨。六秒们是说明这个每个阶段有真有修，是不要严苛的分开。每个阶段有那个修真，那个第一修真跟第二修真，是自然的过程。你如果你真第一，你就自然修第二。第三、第四，不能够分开。所以，依照阿那巴念，阿那巴念的修行都是靠，不管是北传、南传佛教，都是靠阿那巴念经。阿那巴念经在中阿含经。可以参考。所有的大德说明阿那巴念都是靠阿那巴那经。那阿那巴那经是说明十六个练习，那个十六个练习，他们是代表十年初的修行，嗯，每个练习跟其他的后面的联系是不能够严苛的分开，嗯，他们都有关系。不能够机械的修。因为在这个知的过程，从用阿那巴念经的道理，用诸戒的道理，那个十念处有四个练习，四个练习里面也有知也有观，不过十年初是特别代表知的修行。知的修行我们有些考九种心珠的道理，不过观也是有。观依照一切是底轮，我们还没有说明是考，其实有四种观，嗯，四种观 ，vicinoti、pravicinoti、 Tari vitar kayati, tari vimamsa. Zhong Wen Fan Yi. Yoda Bufen is funny, Jian Zi. Yoda Bufen is funny, 不一样，有不一样的翻译。熏，不是，是熏。坚持第一，我回家了就。好像是熏啊，有坚持几坚持边熏湿跟边湿茶不过我有看过别的翻译无所谓好像我们用这个翻译就可以了未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有一切是第六你也有别的翻译那先坚持你有些这是五个Parichaya五个西修还是休息 休息 等一下我们就要说明那个坚持坚持是代表你尽所有所言就是自信你分别自信在相里面我们有将相里面有自信共性自信你分别在坚持的过程所以你了解什么这个分解就是推动等等你感到这个推动跟地界阴软是不能够分开的跟暖跟冷也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是出世也要有一个力量让他们粘在一起就是水界反正在如是出世的过程最重要的今天就是推动就是放就是阿那巴那念的自信如一切是地论是说明其他的阿那巴那如是出世身心他们是别名真的几年舍就是推动那即坚持还是有的地方有注意即坚持就是分别共享什么是共享无常苦因为无常有苦因为苦空不属于我苦不是属于我不属于我就是无我这是空相空相要分别很清楚 才能够入内观的过程。其实内观都是靠无常，用是阿毗达摩论的道理，如果心真的只是心不动，心动就是观，心动就是无常。所以从唯识的角度来看，唯识是特别重视那个定的心不动的境界，来了解这个心动要平等平等。那这个坚持跟即坚持是让你了解十边际，十边际就是共相，共相就是如，让你了解别相，别相就是自性。你没有分别之心，你也不会懂得空相。这是佛教一直所强调的道理。你有懂得他们，如法懂得他们，那你可以开悟，入悟。来成罗汉，这个过程就是条件，没有别的条件。了解全部就是了解所有的经验的境界的自相共相，才能够看到缘起。你能够看到缘起，你才能够了解因缘是刹那刹那生灭。你了解因缘是刹那刹那生灭，那你才能够了解怎么修上去到没有生灭的境界，就是远离生灭，所以你看不到生死观灭，这样你深入内观的过程。就心能够领导你往没有生灭的经验，不然心不会领导你。这是声闻法。那边心熏时巴黎比达尔盖亚蒂，边就是周围，先你了解知，你了解观，然后你要放他们在一起，用智慧，依照用即时论的道理，熏是代表粗的分别跟粗的色、粗的意志，这是熏；色是微细的分别，叫微细的分别智慧。跟微细的意志，微细的色。那现在你是用周围，就是在你的境界，在你的业处，业处有两种， 有值得耶稣，有光的耶稣，值得耶稣，我们叫无分别音箱。光的耶稣，我们叫有分别音箱，不一样就是在这里。那如果你能够用维系的分别、维系的智慧，动达你的境界，你就能够深入内观的过程。经过那些生灭、生灭，了解缘起，刹那刹那生灭，然后远离生灭。观灭，心可以玩涅槃，有世间灭，有出世灭，我们都要学在十二个修行的过程里面。那个是六个，他们叫身性，一切是底轮教他们身性，身界的身，修行的心，修。那阿那巴那念那个十六个身性，就是阿那巴那念经的内容，简单的说。那四个是看你管你四念处、身念处四个，收念处四个，心念处四个，法念处四个，身念处、收念处、心念处都被合知跟观。他们有知的部分，他们有观的部分，配合在一起。在色念处的过程，你就修这个九个心珠。九个心珠是条件来能够深入内观的过程。如果你没有修九种心珠，你很难入内观的过程，因为你的静安的经验不会明显。所以皆生密经是说明你没有静安，你不是修止，你是修顺止的过程。你如果你没有静安，你不会修观，你是修顺观的过程，还不是止，还不是观，只是顺止顺观的过程。所以你只能够用文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无法用修所成智慧。又用修所成智慧，才能够成真成涅槃。文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不够，然后法念处是靠完全靠内观，不过条件是你已经有修，你只能够修法念处。如果你有修身念处、手念处跟心念处，不然你无法修法念处。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在修身念处、手念处跟心念处，你已经有 悲和直跟观。那法念处为什么只有神念处你不会开悟，只有手念处你也不会开悟，只有心念处你也不会开悟？不过如果你有修神念处、手念处、心念处，你能够用法念处，法念处包括在里面我们的经验的全部，你了解全部，懂得全部，利益全部，才能够解脱全部。即时论是将这个道理特别清楚，所以解脱的过程其实是靠法念处。不过也四念处经的注解是讲佛他没有发现涅槃。涅槃什么？它是无为法，什么时候都在。佛没有发现，不过佛有发现完涅槃，让你往涅槃领导的路，你有用这一条路，就你可以发现在大森林里面那个涅槃的城市，你只能够入这个城市，好像以前的城市在中国在欧洲都有东门、西门、南门跟北门，一些古城还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四门是代表神念处、手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你只能够入涅槃用东门、西门、北门还是南门，不过条件是如即时论是代表你有修法念处，你有修法念处，你了解全部，你懂得全部，你利益全部，你可以用神念处，你可以用手念处，你可以用心念处解脱轮回，如那个在涅槃的在轮回的神灵所应得涅槃的城市。那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休半个钟头打坐，那再继续讲阿那巴那念的过程。